我宣布呢场危将摔角到此为止。 简坦白啲嚟讲，你系预备勾等，去到咁样样，我觉得我做一个大型网站嘅意义已经消失咗。我喺度做紧乜嘢？我支持紧啲咩人？咁所以大舊嘅好意，我系一定拒绝噶，因为佢系人力嘅人嚟噶嘛，即系呢一个系，点可以将人网俾人力去屈呢？ 但系人网系人网，人力系人力噶嘛？点解可以讲到人力系属于人网咧？而家讲到好似 巨浪卷起千吨雪。 其实如果唔搞政治咧，佢搞翻公司嘅投资嗰啲应该好掂。 玉敏， 点解？边 个话噶？ 搞上市嘅话，搞分拆应该赚好多。 你哋同黄杨达有咩深仇？但系你真系杀捻死佢，唔好搞我。 我想问一个我好尊敬嘅人，玉敏，我想问你一样嘢：如果当日社民连分裂嘅时候，你认为长毛冇好好勒住嗰啲靓？而你同佢反面，点解今日你可以做同一件事？ 如果黄杨达对你萧生不敬，用你林宇阳嗰个标准，我系要负责去制裁佢嘅。咁呢个真系我就好难接受啊，大佬！佢系我咩人先？ 你话你阿黄毓民指挥唔到佢啊，即系咁样。我指挥唔到阿宇阳，因为阿宇阳虽然系我嘅属下啫，但系佢随时会走噶嘛。但系有啲人咧个指挥能力系仲强嘅，就系教主指挥啲教徒啊嘛，啱唔啱啊？ 如果佢有任何證據證明邱生講係共產黨或者收共產黨錢嘅話咧，我同你講，邱生我即時退出江湖。 我曾經話過，好多參與唔係所有去推動佔領江環嘅人都係政棍，我係唔會收翻呢句説話嘅。打領都未驚，我驚。屌你兩句猶如探囊取物啊！呢、這個就係打領。 有錢啊大曬，停咗個網台佢係嘛？咁你冇得聽係嘛？ 我係同情你懷才不遇啊！你知唔知啊？但你唔能够用你嘅怀才不遇忽然间转成狂妄自大，攻击其他啲人有几无人？大家话咁样做嘅人系咪反骨？ 有啲人中意讲，哎呀，你又俾人养狗咬春袋啊，成日信人信错人啊， 不而的而且确系咬咗嘅。你唔可以否认呢样系咬咗嘅。 至于之后嘅一啲非转流场，我喺呢度，向人民力量嘅执委会。同埋支持者道歉。 阿锦，你讲两句。真嘅， 其实有一个高登巴打，我要郑重向佢道歉嘅。佢叫飞影平庸之恶。有一段好长嘅时间，我唔肯bring up呢样嘢，因为我自己都衰过呢样嘢。即系而家我谂我可以讲。 在公嚟讲，所有啲网迷、萧若元嘅支持者、人网嘅拥趸，一天都光晒。希望大家高抬贵手，向大家鞠躬，唔好搞我。 星期一晚10:30， 网台大典。主持 Kelvin Wine 夏薩特無名遲啲份 Jackie 愛幾深怨幾深笑話 去了未再來。大家好，我是刁文牛，你現在聽緊的是 www.w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的網絡媒體。 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l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10至11，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今天呢是2014年的第一个工作日。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祝大家就万事如意，恭喜发财啦。 未恭喜发财。 唔撚俾㗎，唔撚俾講㗎咩？ 你冇理由呢個新年同人講恭喜發財啊！ 咁你2014年恭喜發財冇問題㗎嘛？ 咁啊，發財啊！恭喜發財， 一年幾好啊！第一日發生嘅嘢全部都係好開心嘅。 咁啊係，呢個又係事實。 即係2012年有，係咪2013年嘅12月有啲啲遺憾，係嘛？ 少許 嚟講係好少嘅啫，因為即係佢冇排第20位。咁但係即係去到2014年，佢終於都有機啦，因為你知道其實護級佢係爭4分嘅仲，咁啊係困難嘅，即係你要喺18場球賽裏面去攞4分，我算過啦，即係渺茫同冇 渺茫， 唔係講笑，我曼聯護級成功咗㗎啦嚇。 咁啊係，佢都互級成功啦。 正路就互級成功咗㗎啦。咁啊，因為榜尾嗰幾支太夾啦。 唔係佢暫時係喺分數上護級成功，但係破產嘅邊緣佢都仲係即係跟隨住佢嘅。 嚇、 啊！只不過係睇下個時機會幾時到啫。我真係認住嗱，攞唔到前四冚家產就破產㗎啦，一定。 前 佢死 啦！頭七都過唔到啦，係嘛？前四。 咁即係咁講啊！即係要咁樣，我哋都要咁樣預測。 我哋都係咁嘅，上個禮拜仲驚，而家突然之間氣焰大，係咁嘅一定。我諗過度過啦。都係講翻嗰句，對曼九係唔可以姑息。 我唔可以姑息。 你一姑息咧，嗰啲 Roger 呢嗰啲柒頭就出嚟。即 系 好捻烦，绝 对好捻烦噶，佢哋真系。 系嘛，咁啊，今 上个礼拜又跳舞啦，即系上个礼拜已经即系群狗乱舞，乱舞咗一大轮啦，已经系未停过啦。 系啊， 去到琴晚，即系我挨住唔捻瞓觉，今日翻到去中捻晒眼瞓咁样，啊、即系睇到场好波啦，都叫做。啊、 个老细都今日问我，琴日有睇嗰场波，老细都话冇啦，太傻嘅咩？喂，介绍个人先，今集有嘉宾。第一次上嚟做反慢嘅，咁啊一路都由我开呢个节目讲紧喺文台时期都想邀请佢上嚟噶啦，因为就即系呢位朋友咧就系反慢嘅同志嚟嘅 ，very good， 咁啊亦都系即系我哋即系我自己嚟讲咧就少有都倾得埋攣嘅师兄啦，冇好渊源噶，佢系师兄啦， 都系赞美嚟嘅呢个， 系赞美嚟嘅，佢系我师兄啦，又做过同学、哦。 OK， 咁啊，又喺同一个组织度做过下嘢啦，咁啊，又反慢、哦，又帮过同一个人，前后脚帮过同一个人写嘢啦 ，OK， 打工啦，咁啊，又辗转间又做类似同相同嘅行业啦， 好，即系知识分子， 即係靚嗰啲知識咯，係講緊嚇，即係唔係講緊 knowledge 咯嚇，係 beauty 咯。 因為我睇到準備嘅功課就好正。 其實佢係叫咩名咧？就叫肥榮啦。肥榮咧就係紐卡素嘅球迷嚟嘅。咁啊，話 好可憐啊，紐卡素。 今年嚟講算唔錯嘅。 今年唔錯，但係琴日唔抵啊嘛，我一路同你打氣 啦。 啊，多謝多謝。 咁樣，紐卡素今個球季已經成功咗一半啦。 都係。 因為佢已經喺兩場最重要嘅賽事贏咗一場啦。 Yeah， 贏多場。 曼九已經贏咗一次啦，即係無憾㗎啦，我覺得已經。 喂，你基本上如果你即係稱嗰個實力啊，你點會喺曼九之下啫？冇可能呢樣嘢，呢個係冇可能嘅。 你有冇對阿仙奴嗰場波？ 冇錯， 係嘛？喂，唔好勾扯太遠先。嗱，講下點解今日會講啲乜嘢啦？我哋好少有鋪排嘅，今日有鋪排 好少啫。 嘅鋪排就係上半集抽爆萬九，講下呢個聖誕快車嘅過山車，即係我哋心路歷程。 係， 展望一下下半季，再展望啦又，跟住兼且咧就係會即係繼續抽爆萬九，因為近排發現咧市面上有好多即係不法之徒咧瘋狂恥笑萬九。即系唔可以唔表扬嘅，咁大家放心，我哋唔会斋读出嚟嘅，即系我哋系会即系话俾大家听，点解呢个现象突然之间喺呢个时候会爆发咧？咁样，咁啊下半节咧就系阿肥， 精彩啦，精彩， 同我哋讲下， 我都期待 法律堂讲下乜嘢国间，咁啊其实阿肥荣 要讲 嘅 咩呢样嘢， 读咯嘅，咁唔知啊，你问下任良宪啦，系咪先？咁啊系我嘅即系读咯嘅时候嘅一个咯眉嚟嘅，咯友嚟嘅咁样，咁啊 好传神啦，咯友讲紧 系啊，咯友系非常之好啊，咁样，喂，咁啊讲翻个圣诞快车先啦，完结咗啦，终于到，咁啊新一年又嚟啦，咁样，咁啊回顾下即系列强嘅成绩。咁啊，萬九就不過不失啦。咁啊，攞到九分啦。啊，萬九唔係列強 OK， 但即係我先講萬九先啦。咁啊，利記就窄啲啦，兩勝兩負啦。亞記咧就即係三勝一和啦。呢、這、一個嘅啊車仔都係啦，曼城贏曬啦。咁啊，愛華頓都有啲失望嘅情況之下，兩勝兩負啦，咁呢個都係有啲失望啦。 我係有少失望嘅。 紐卡素就一勝一和兩負啊，係咪我冇記錯嘅。 啱啱好兩勝兩負。 哦，兩勝兩負係嘛？兩勝兩負嘅都係。咁啊，即係紐卡素強隊嚟㗎，呢個係 OK。即係因為點解咧？只要嚇係贏到曼聯咧，就係好波啦。 Very good。 冇得傾嘅，所以阿仙奴都未係，今屆要努力啲，佢仲未贏到曼聯嘅，車仔都係，又話要努力啲啊。咁啊，喂，睇翻即係個賽期啦，係嘛？即係我哋上集節目到依家咧，就啱啱就中間夾咗兩場啦。咁啊，曼九嚟講咧，就琴晚就場波就輸鳩咗啦。咁啊，上一場咧對諾域治就好撚負碌贏啦， 淨係矛添啦。 喂，其實就～要睇翻咧，就係話講萬九先。嗱，萬九 呢幾場贏嘅波咧，都係靠嗰幾樣嘢嘅啫。第一就即係 球證啦， 球證冇乜嘅， 自己有啦， 靠自己有呢個不嬲都係，即係純打法上上集都講過啦，靠啲跑狗啦， 跑狗啊， 恰鳩人啦，咁啊主要就即係運氣都， 但係其實尋日就俾人反跑狗喎。即係如果係講尋日就 嚇，陣間先講尋日。咁你睇下講佢對侯成嗰場，嗰場屌咗啦。 冇錯， 對諾域治嗰場 屌埋啦， 即係離卵曬譜咁。屌你老尾，你上半場諾域治嗰場啊，攻得三球波上半場，諾域治攻十鳩幾球都唔入，諾域治真係要攞去打靶。即係你主場 對住班 垃圾，你攞到個勢攞唔到入球，就擺明係博輸㗎啦。呢啲係呢波係咁㗎，即係好撚煩㗎。你諗下韋碧克嗰球波有睇啦。 啊系啊， 撞下撞下咁咧， 佢系撞落自己，即系个对对自己撞落，落自己撞落自己度，撞咗三下嘅，跟住碌前单刀，呢啲好波，你话俾你听，即系点样碌前单刀？你踢咩波可以碌前单刀啊？即系对手自己撞完，跟住碌前俾你单刀，跟住推过埋龙门， 系啊， 啊真系屌佢老尾啊！睇到我几捻滚到我场波， 好 捻 嬲。咁啊，嗰个 pattern 就系垃圾啦，睇得。真系靠嗰一两下所谓把握机会咧，都唔拉系机会嚟嗰啲。咁冇人同佢打波 winning 啦， 我冇嘅，冇嘅，冇嘅，冇。 有鳩去猜啦，有鳩去踢啦，跟住一兩下反擊，俾你跑得快，跟住就 boom 一聲，哦入咯，好嘢，三分以待，即係呢啲係典型嗰啲 盲球 pattern， 典型。 咁啊開始出翻嚟啦，咁啊本來好驚嘅真係，咁啊加上咩咧？加上最好笑咧就係利物浦嘛，聖誕冠軍啊嘛，係嘛？ 係。 咁啊虛名嚟嘅啫，咁但係真係聖誕冠軍咪冇計噶嘛，大佬個賽程安排係咁啊嘛，啱先個賽程安排就係、是。过咗半程之后高分过曼联啊嘛， 冇错， 冇办法噶嘛呢个系， 就要含卵。 咁系冇咗圣人公，但系都高分过曼联。咁跟住嗰啲柒头啊，嗰啲就走晒出嚟啦，系嘛话哇嗰啲某争标队、某队争标队伍啊，以为自己攞硬冠军啊，卒之踢两场就现晒形啊，收皮啦，翻屋企啦咁。咁我又去翻个讨论嘅，就第一我会谂，咦？曼联系咪大炒呢个曼城咧？ 同埋你喺边咧？ 咁啊，呢个阵间先谂啦。啊，佢大炒曼城啊，犀利喎，系嘛？炒曼城几多球啊？ 4-1 吓，俾人炒曼城先，俾曼城炒4-1啦。咁佢抽高利物浦水都算啦，因为真系冇攞到分走啊嘛，系咪先？足球算，但系足球算数，我赢佢2-0啊嘛。我赢曼联2-0啊嘛。 啱啊， 啱先啊。咁车仔嗰场佢哋好嘢嘅，即系主场就0-0啊嘛。 吓。 咁啊，作客我哋作客就输1-2啦，输俾贵队啦。 嗯 咁即系我当输俾一球，咁、都系打和啫。咁捻柒串，我望一望个排行榜，怪不得啦。佢今季啊，第三周打后最高排名，第六位，好难噶。 啊，咁啊系，佢真系最高排名噶咯。 系嘛，强如纽卡素踢得咁好，都要战喺第八，都未升得翻上嚟，热刺都未得。咁曼联有第六，咁佢发下癫系 O K 嘅。咁但係我又再睇一睇个赛程榜，我望一望，咦唔係啊，仲有十几场波啊，即係球季完啊，吓、啊、你对波踢得好好啊，哇、啊、我以为你攞咗联赛冠军啊，咁、有啲听众就话我讲得太保守，佢话佢哋以为曼联攞咗世界杯冠军，咁唔係嘅，原来我睇一睇都係发癫啫，啊跟殊不知即係咁样度过一三年係好痛苦嘅，即係冇咗，即係利物浦跌咗前四，即係我利民身份讲㗎嘛，俾爱华顿爬咗上去。咁但係曼联都仲喺我后面嘅。 係。 OK 嘅，但係唔够开心囉。嘩 ,14年一开波。嗱我本身冇乜期望㗎，我对热刺真係。因为我觉得炒波亚斯之后都係加一条拆一条啦。 我係諗住最 worst 都係和㗎咗。即係我自己最 worst 我都係觉得係和㗎咗。我唔係諗住热刺会输俾佢㗎。即係输俾佢係冇可能㗎。就算佢主场我都咁话。顶多都係和㗎啫。因为即系大只啊嘛，你始终对住啲弱鸡少少咧，系要即系抽下佢先得嘅吓。 好得意个比较，即系如果我就系、是，即系其实我今季冇乜点样睇英超，老实讲句。不过啱啱就系因为赢热刺嗰场同我哋赢曼联嗰场拍得好近，咁、所以嗰阵就做比较。咁当然嗰阵嘅热刺仍然系即系波亚斯年代嘅热刺啦，系。咁但系。齋睇數據，好明顯，即係對熱刺我辛苦過對曼聯好多嘅。我大佬話過要話撲14次，哇幾位辛苦，我睇住，即係好典型嘅一場就係點樣由零分變做三分咧？根本如果講牌面上，我哋輸咗嘅嗰場應該 係嗰陣高爾上身啊嘛， 咪 高爾係真係好嘢。 如果唔係因為佢上身，即係 我諗好明顯係你冇可能會想象到熱刺會即係 全失三分， 唔係即係咯，即係諗都唔使諗啦呢樣嘢就 係啊。咁啊，睇翻琴晚嗰場就我睇到四十分鐘冇睇啦已經。 我啊冒住今日翻工，今日食完 lunch 翻到去打咗兩個 email， 我就瞓緊著咗，我坐喺個位度，係坐喺度撳住個 email 瞓著咗。 你老細冇過嚟屌？ 梗冇啦，我坐喺個位，冇佢冇行過，我係坐喺度一路撳緊 Excel 表，我喺度計緊數嘅。计下之后我瞓捻着咗直情，跟住扎醒又望一望，咦又计紧，咁又再数下之后又再一次瞓着，我系瞓咗三次嗰个位度，但系因为实在太眼瞓，我睇完已经系三点半，我到瞓都差唔多 点半钟先开波啊， 三点九， 我而家个头都好痛，睇一半场都，咪真系好捻头痛。 你应该好兴奋先系噶嘛，即系我自己个人我就好兴奋嘅，睇完，因为入咗第一球，第一球就系阿顿巴约啊，佢斩出嚟俾阿顿巴约。其实再之前嗰球就应该入㗎啦，即係熱刺又係要丢少丢嘅，有几个球员。一个艾朗连同我真係一嬲都系麻麻地嘅呢条友。一个迪科尔我就系麻麻地。因为佢两个有个特质嘅，就系好撚即係爆快，又系佢两个呢即係好彩就唔系去踢慢球嘅啫。佢两个就几适合嗰啲类型嘅。就系、是、真系一踢个波前面同你斗撚跑嘅。 哎呀，Kenny， 我打一打断先，唔好意思，因为有听众话 听唔到， 听唔到，我哋 check 一 check， 可能阿的总要帮手，继续 系玩嘅的总， 输咗好啦，唔开心，有冇播嘅其实有嘅系嘛？哦，咁可能嗰个听众系用紧中移动，继续， 系啊，无啦中移动，跟住咧即系佢又好兴又系， 喂，反慢同反政府个原理一样， 系我都知，咁就连爆几个，即系连过三关。跟住一射入網，但佢就唔撚入網嘅，就專射落個龍門度。佢兩個都係個特質，過咗之後呢，佢就好少，即係又係講嗰個嚟，好似阿蘇雷斯啊，或者阿古魯嗰啲切波比較少嘅，夠扮嘅鍾意，用盡全力扮嘅。 我同高天佑一撚樣。 係啦，因為你一夠扮呢，實中龍門嘅，好易中，即係個手籠個門將。 中咗啦嘛，阿肥榮打籠嘅。 你可唔可以解釋下，即係夠射同埋呢個切波嘅分別咧？ 咁你對一個龍門嚟講，你梗係即係呢個係一個，你可以係一個心理戰嚟嘅。好多時其實單對單嘅嘢都係捉心理多過捉技術㗎啦。其實就係、是、如果你對住一個即係、就是、你見佢場場都即係、就是、一落到場頭幾腳都係即係學你話齋勾扮或者即係大力散埋嘅咁。你会就算出界有咩都好，你怯一怯噶嘛？即系有啲笼会觉得，即系可能我射波嗰阵佢会有咁嘅感觉。 但其实如果你怯，多数都真系可能好业余嗰啲，我哋玩譬如我喺街场踢嗰啲，我就惊，即系譬如我手屌高捻张砖啊，大脚板，我通常我都行开嘅，佢单刀或者我打侧身，哎你射啊，等我让个大位俾你射，以免俾你散中好饱噶嘛。咁啊，你又调翻转，如果识踢你睇到嘅，譬如街场都系嘅，识踢嗰啲射角啊，你根本受到佢唔会系。即系慢慢嚟，哇！好似我，譬如我射波，我唔会射，我唔会就到角噶嘛，因为我着篮球鞋踢咧，我就 咁捻有性格。 系啦，我入好多波噶，我通常冲埋就勾射嘅，即系我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射咗去边嘅，通常单刀 就得， 求其抽落去，边度就到嘅着鞋好难就啊，或者我要撩起个波先至抽到咯。咁啊，所以即系勾扮嗰啲咧，就多数都射中笼，我自己觉得，因为我都几经常射中笼嘅，即系明明有大位咧。我一埋到去咧，我都系射中个笼啊！唔知点解，佢吸引住我射中去 嘅 喎。 可能英格兰嘅前锋嘅感觉，佢哋会觉得龙门系一啲你只要射中佢嘅话，射十次总会有机会一次佢甩手啊，诸如此类。佢认为所有龙门都好似佢啲同胞嘅门将咁嘅表现噶嘛，佢哋可能会觉得。 平均都系反英嘅 ，OK 啊 ，OK 都系嘅，即系英格兰我哋都系唔中，我哋都系唔 like 嘅，我哋希望佢今年都系早啲休息打啦。 系啊， 咁就即系佢又冲埋去又果球啦，俾佢唔知做乜。切个远角啦，屌！一系你唔得嘅，即系我会觉得系咁样，你唔得嘅，冇信心嘅，完全喺嗰边大班等你。 我想讲佢冇压力噶，冇人逼佢。 冇噶， 好犀利嗰个球真系。 佢可以慢慢食，佢一唔入我已经屌啦。 其实我怀疑琴晚有人买下其他嘅，即系要攞呢啲捻嘢去变先。其实琴晚热刺可以赢十球。 哦，系噶。 差唔多，我计个大概十球系 OK 嘅。是合格的，琴日熱刺是把握力真的好差。 咁直至阿倫巴約嗰球啦，咁你可以睇到阿史摩靈啊幾好波啦，即係史摩靈呢啲你睇到佢即係把握嗰個 timing 啊，即係我哋打籃球都係講 time， 跳呢就講 timing 嘅，攞波講 timing 嘅，譬如你一俾彈佢攞個籃板呢就要講個 timing， 佢點樣去攞個第一點去攞到個波， 呢啲咪 timing 咯，即係有啲人打籃球就係咁啊，個波彈落佢下跳落，一跳撚錯咗跌翻落嚟，個波就喺最高點啦，通常都係。呢啲史摩靈呢咪好波咯，你知啊，史摩靈係佢即係佢哋又係強力推薦嘅右後衞同埋中堅萬通天老官嚟噶嘛，打撚曬噶嘛成條，再唔係推薦。 佢條女幾傻？ 佢條女真係傻， 真係傻。繼續啊， 即係嗰個佢係被譽為嚇。最有前途拍撚住伊雲斯兩個喺後面成條後防線俾佢打撚齊，冇得傾嘅呢兩個未來新星嚟㗎啦，定係咁即係睇下佢對住阿頓巴約，你睇到佢幾撚好波，即係佢攞嗰個褪後，佢褪後然之後攞，再加埋琴日右後衞，你知唔知係邊個？ 琴日右後衞拉菲爾，唔係拉菲爾好似傷撚， 夾撚咗啦後屘。 唔知喎、啊， 因為其實輸咗一球之後， 我琴日你知我點睇？我唔記得講你聽，我開住個 iPad 放喺。枕头隔篱熄捻晒灯，一路喺度听， 咁咪好快瞓嘅。 系啦，我听到鸠嗌咧，因为琴日唔系郑少聪，我记得郑少聪咧就好捻烦，因为郑少聪你不停要 系喺中场佢都嗌噶嘛， 系啦，中场已经嗌噶咯，咁啊唔系后防嗌，自己后防差嘅嗌，咁啊琴晚唔系啊，我记得 哇，佢传翻波上，传翻波上噶嘛， 系啊， 佢照嗌， 系啊，好捻烦，咁琴日唔系啊嘛，咁所以我都系听到有啲激动声嘅时候先令佢望一望，令佢望一望咁样嘅。 咁就佢直至佢就輸撚咗一球，咁阿莫財斯就想學阿摩連奴，即係想學摩連奴換人，即係改變個戰局，就諗住咧，即係佢就諗住係一鳩換撚咗啲後衞同埋防中咧，換撚曬啲進攻嘅人咧就 OK 噶啦，即係諗住係即係佢本身嘅 pattern 諗住拱撚曬啲進攻人出啦，就換咗卡加華出嚟，同埋換咗呢、這個阿屌豆，就換撚走咗阿卡維克，咁咪諗住點啊呢次，即係換撚曬啲進攻人出嚟，點知即係。当佢走得晒全场进攻人出嚟咧，嗰、那个华伦希亚又出事啊！嗰件华伦希亚即系又好波之人嚟噶，你知啊？佢喺右路俾佢一个打紧晒噶嘛？呢排你见到今年啦、啊，今年你见到逢亲打逆境波或者打啲开唔到战即系开唔到局嘅波咧，佢喺右边就发挥佢嗰个强力嘅作用。琴日又再一次睇到佢强力嘅作用啦，就系、是、喺右边不捻停咁射中人哋个右左后卫咯。脚脚射中左后卫嘅，一系就斩捻咗个对面，佢系发捻咗矛咁样攞住个波咧，喺度扭两扭就踢噶啦嘛。即系嗰啲你又睇到佢个水准又系为之系高啊！呢、這个华伦希亚 好劲噶，好劲噶，阿瓜多尔国宝啦吓。 系啊，即系所以你睇到佢话最紧张就入咗一球之后咧，呢条咁嘅热刺咧就开始有啲松懈，就有一球零零舍舍俾佢打，不过你应该瞓咗，打咗个 one two 好捻离谱嘅。俾咗啊！我唔记得俾咗嗨逼定系俾咗啊肥童嘅一弹啊！ 睇一停先， 系 嗨逼咧，系碧咸嘅专称嚟。 哦，唔好意思啊， 嗰、那个嗨黑或者嗨逼黑，OK 啊，得继续 或者叫做呢个算啦，有嘅咧。咁就佢一弹咗俾阿朗尼咧，阿屌豆就喺两个人，即系佢两个后卫啊，中间穿过咗，然之后嗰两个后卫就企喺度睇波。 喂，热刺啲后卫好捻好波噶。我係最擔心，點解我覺得熱刺贏唔到就係呢樣嘢。熱刺嗰幾個後衞咧，唔係打後衞噶，阿多順係即可能係英格蘭人血統，好撚快。即我覺得我唔明點解陳偉豪仲未打熱刺嘅，你明白？即真嘅。另外一個羅馬尼亞個中堅咧，佢我唔知佢係咪即中即進攻中場扮中堅嗰啲人，好撚垃圾。你佢啲 position 啦、decision 啦，全部咧。都系即差到你会觉得即踢學界咁样嘅，好离谱。 我都几同埋几提心吊胆，除咗呢一球系一弹喺中间穿过，两个人揼捻咗钉，望住佢弹 one two 啊！即呢一样嘢，我自己觉得啊，喺英超系即或者喺一个咁捻高水平嘅赛事里边啊，系不能够接受噶。嗰条友系冻喺度，跟住中间穿过咗，弹到啊，仲要好彩啊，屌豆啊发瘟啫，即死人残鸡脚，琴日。一弹个力都推大力咗，就推捻咗落去底线啫。如果唔系 gap 得噶啦，嗰球波， 系 你冇可能两条 K 到，是但个差输咗个最嘅仆街，你企度望住佢做咩啫？佢两个，佢即系直头穿过咗。咦喂，乜唔系你吹咩？哎呀，我要你睇咋？跟住屌啊，跟住拧转头，仲要系未有反应噶？个波落咗底线都冇反应。 如果系云佩斯呢啲世界级嘅中心球王，我谂嗰脚我有睇嗰脚嘅，即系睇翻清华。嗰腳波我谂， 如果嗰唔 系冇啊，系嗰球波，云佩斯可以化身成十个入球， 唔系十个入球，我话唔系，佢系会穿捻过咗之后，一脚射捻穿咗阿洛里斯，洛里斯系连人带波射捻咗个网，我相信系 足球小将，好捻， 大佬云佩啊， 唔系嗰球好离谱啊，真系，不过唔系，但系最后都好捻稳阵嘅， 但系佢输咗一球，嘣一声已经系一入咗第二球，阿力神一顶入咗之后，翻转头一分钟唔够，已经追翻2-1啦。 嗰、那個波又係黐撚線嘅後衞，企喺度即係戇鳩到震㗎。 唔係啊，唔使討論熱刺啲後衞，熱刺啲後衞係要換過曬㗎。 同埋佢 阿吳偉超啊、陳偉豪嗰啲其實 O K 嘅，即係我認真嘅，即係如果俾佢哋可以喺熱刺嗰度試腳嘅話，係嗰、那個地位係崇高過陳七嘅。你要明白，同埋我不嬲對熱刺咧， 咁咪又可以玩 有一啲唔係咁好嘅睇法嘅，即係都要講嘅，因為佢啲即係我唔明點解要同南華呢啲咁嘅閪波做咩 partner， 即係我不嬲都覺得熱刺係有 potential， 加上哈利立條撚樣咧，熱刺有 potential 咧走向一啲好撚奇怪嘅嘢度嘅，但係都係嗰句啦，始終十九支英超球隊就係我要撐嘅球隊嚟，咁所以我都擺一擺低咯，叫做係咁。 唔係，同埋係琴日都仲有少少擔心，就係、是、喺個後衞攞到波之後咧，佢做波上嚟啊，佢嘗試做波上嚟啊，係俾佢搶得即係、就是、搶斷咧，係斷得好撚緊要啊！琴日， 嗯， 因為佢我唔知佢係有少少怯啊定係乜嘢，但係即係佢哋一攞到波，攞到個進攻之後，就即係喺後場嘗試差翻上嚟，但係由於佢出撚曬所有前鋒咧。拱撚曬前面逼住你咧，咁、其實好多機會。如果佢其實係笨嘅，我唔知道迪科爾係咪傷啊。但係如果出迪科爾嘅話，我唔使入到你波啊，你淨係上去射鳩啊，阿迪希亞都好啊，即係上去用盡力射鳩嘅頭都好啊。咁佢冇出，即係冇出一啲比較快嘅前鋒喺前面打個防守反擊咧。 琴日熱刺咧就同即係四班跑千八差唔多嘅，即係啲華美之星嗰啲跑，即係賺咗個慢步速。唔係認真嘅，點解咧？琴晚。熱刺贏波咧，係要多謝查理亞當嘅。 哦，查理亞當 鏟撚斷咗保連奴。嗱，保連奴唔係唔好波，不過咧，保連奴好煩嘅地方就係咧，佢喺英超上面咧，佢完全發揮唔到佢喺巴甲或者佢喺巴西國家隊嗰種咧，冇防守力㗎，佢真係冇防守力㗎，好撚離譜㗎，佢好撚離譜㗎，所以咧。賺咗乜嘢呢？就係賺咗呢兩隊都唔撚打波 winning。 哦，咁啊係。 嗱，我又要講呢樣嘢啦。我翻翻個正題，翻個正題先，唔係阿譚撐波 winning。我翻翻個正題， 但佢冇聽我哋節目。 翻個正題就係話咩呢？呢一場波呢係反映咗一個好悲慘嘅現實。 係。 阿金呢球壇呢已經冇人再呢覺得中場嗰個層次同埋組織係重要㗎啦。即係曼九唔使講啦，即係曼九嗰個中場線其實即係自從堅尼走咗之後咧，或者費查中咗中咗過濾性病毒，中咗病毒之後咧，其實基本上已經冇咗中間嗰個 shape 㗎啦。 費查今日係冇出到喎。 唔係，我咪話冇咯。 係啊， 咪冇曬咯。 佢再前 冇層次嘅中場係乜嘢？就即係冇中場啦，係咪先？梗係啦。咁熱刺好簡單嘅，琴日嘅熱刺基本上你睇到所謂之前講開嗰幾個防中都冇出㗎。屌你老尾，大家係鬥亂咋嘛。你一個冇層次嘅中場嘅時候，其實最終熱刺咪賺到快步速囉，就係、 是。喔係係，琴日係爆撚都好緊要㗎，無論係艾頓巴約艾朗連龍。 前鋒要爆好簡單咋嘛，都冇人同你夾波，冇人逼嘅，個中場企喺中間可以俾你諗三秒先傳波嘅。咁你撲得街啦，你明唔明啊？即係賺呢樣嘢咋，我成日都話囉，曼聯點解呢幾場波叫做可以越谷越前啫。冇人肯喺中間同佢逼啊嘛，冚家產！但係最好笑就係呢樣嘢啊嘛，你冇人同佢逼嘅時候，兩隊都唔打呢樣嘢，真係同你打快嘅啫。你諗下，熱切四十分鐘之前投嗰四十分鐘，除咗嗰兩腳波，真係因為靠速度之外，佢有邊一腳波真係靠組織啊？冇，曼聯都冇， 比較少啲咯。 曼聯都冇，曼聯好簡單嘅啫。而家曼聯而家練波咧，嗰啲逆風咧好簡單啊！你俾一個 task 佢就得噶啦，就係你揾一個識斬波嘅人， 兜 斬，要佢第一個黐落嚟。嗱，華倫西亞黐波係好咗好多嘅，但冇意思噶嘛。你黐完個波之後，下一步係做咩？ 射六個人到啦。 係咯，即係呢樣嘢進步咗好多啊！你留意一下，佢兩隻翼攞波咧，或者傳波啲位靚咗好多㗎。 仲有琴日費盧沙又冇乜料到啦，俾人抹撚住。 費盧沙 加埋阿雲都係廢啦幾個。佢個大佬超級隨星嚟㗎嘛，咁琴日又俾人抹撚住，個人又瘦，一撞就撲街，跟住衰到幾條友啊輪流喺度插水。跟琴日又有好多即係 critical 嘅判決啦，所謂。 所以要講下轉一轉 topic 啦。喂，嗱，講翻再之前嗰場波先，有睇啊？有冇睇啊？你個車仔對呢一個利物浦阿肥榮 瞓咗咯， 瞓咗啦已經。 韋比好嘢啊，韋比。 嗱，有個說法就話咧，嗰場波咧就大家都有眼嘅都會知道嗰場波韋比嘅執法水平，即係可以。即係我諗比美世界級嘅球證啊， 都係嗰句啦。你上一場咧又屌柒人哋話你大曼切斯特球證嘛，咪今場直頭整個曼嘢俾你嘆下。 嗱，呢個就要討論話題啊，肥榮。有人就話咧上場波，即係啱啱琴晚嗰場， 就韋比係即係擔任呢個執法裁判啊，熱刺嗰場波。 韋比係咪吹咗你嗰場先，再過嚟吹呢場？ 係㗎， 更撚有趣。 係啊，咁啲人就話啦，喂，我啲人 佢講一次搭車咩？啊，唔係你嗰場喺邊度打？你嗰場 倫敦打咯，我屌你啊！咩啊？ 哦，唔係啊，我睇下佢吹 上一周啊，上一周嘅時啊嘛，一月一號嗰唔關事，一月一號嗰場佢搭咪屌搭飛機搭兩轉都得啦。 係咯，我 佢唔係啲人就話覺得即係韋比好似轉咗會去車仔咁樣講。咁我講一講嗰場波有啲咩奇怪嘢就奇怪嘢先。嗱，第一，我覺得大家對韋比唔公道嘅，因為唔可以用球證嘅，即係我哋唔可以用去 judge 普通球證嘅角度去 judge 韋比嘅。因为韦比是即系球员兼球证嚟嘅，即系你好难，你纯粹用球证嗰把尺去度韦比，佢捻识睇咩？好简单嘅咋，我话俾你听，球证做一样嘢好紧要嘅。你系咪阿肥荣？你系咪球证嚟噶？ 曾经系足总嘅三等咯，好耐之前，好耐之前啊。 即系球证一样嘢好简单，除咗你话要跟翻个例去判，或者令到场波真系跟个例去发生，维持一个 fair game 之外，更重要你系保护球员啊。我認真嘅呢、這個，即係我一路我睇球證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就係佢保護去 protect 一啲球員。乜嘢叫 protect 球員呢？就即係話點解要足總點解即係呢個國際足協定嘅規例，點解要有紅牌先？因為呢個唔係攬球嘛。 嗯， 啱唔啱先啊？即係嗰個唔容許嘅情況之下，喂，屌你老尾會斷腳噶嘛？我唔係打美式足球、英式足球，我會著曬全副武裝、戴頭盔啊嘛。啱啱先啊？ 呢個 point 尤其 critical 就係因為英超其實同相比其他聯賽打法就係英國人嗰種傳統，佢哋踢波係踢得即係粗狂啲咁啊，係啦，即係佢哋係中意呢種球員呢種球風啊嘛，即係所以喺呢個位入邊有啲即係就算有啲即係裁判為唔同國家啲佢交流都會發覺覺得點解好似 鬆鬆少少 係啦，嗰、那個尺度點解好似完全唔同？就因為啲英國人中意睇啲睇得爽嘛，佢哋中意睇啲腳困腳啊，諸如此類啲咩衝撞型嘅嘢咁啊。 英國係好撚低劣嘅屌啊！對唔住啊，即係嗰啲唔係 呢個我又 優先嗰啲， 呢個我又去抽下水嘅呢、這個，因為 英國 有啲慢，我知啊，屌唔撚係有啲慢狗嗰啲 fans 好撚柒煩噶嘛，即係人哋啲南美球員或者人哋啲比較。技術型少少嗰啲咧，譬如離踢啊，佢又即係譬如離咗利物浦啊，即係離咗車路士啊，即係離咗其他隊，踢唔撚掂啊？點解？唔夠狠勁啊嘛，個人你一嘢鏟落去啦，鏟撚斷，鏟撚斷佢。你睇我哋曼聯就唔同啦，曼聯都幾撚硬淨，你睇下嗱，鏟極都唔怕嘅，冇斷腳嘅。咁啊，你鏟嘅人啊嘛，成日都屌你，同埋球證偏幫你冚家祥，咁你講埋啲風涼話，即係佢哋嗰個口徑好中意講呢啲嘢噶嘛，梗係唔得啦，你嗰啲。又弱系咪先啊？铲两脚又话断脚，你睇下你嗰个咩雷耶斯嗰啲，你睇下俾我加利仔嗰垃圾追住系咁铲啊，铲到惊啊，铲到冇啊，铲走咗你睇下，屌你咁都得嘅。咁而家大佬打交定踢波啊？即系佢哋嗰个口嘅咁样，所以佢哋都觉得即系慢狗就系代表英格兰噶嘛，就代捻表住英格兰。 啱啊，有佢代表，柒嘢有佢代表啱噶，好事嚟噶。是好事嘅。如果有人話利物浦係英，即係代表到英格蘭足球冚家產，no， 好撚 愛爾蘭可以嘅，蘇格蘭都得嘅，英格蘭唔得。你即嗱，我講翻正題先。球證一個作用就係即係保護球員啊嘛， 明白 先啊。即係你話腳困腳還腳困腳，咁但係個尺度唔係冚家產，你踩鳩落去嘛，啱啱先啊？喂，嗱，車仔嗰場波，啲人怪話車仔踢得矛，嗱係矛噶啦，即係真係矛嘅，呢個冇得講啊。你諗下。伊度奥三分钟嗰脚踩鸠落去上 场， 喂，道歉冇卵用噶，你 suppose 要掹牌噶嘛，大佬啊，你红卵咗佢咪算？嗱 ，even 到嗰场波车仔七个打十一个咧都赢嘅，因为利物浦冇波 winning， 即系打对强队就冇得打噶啦，呢啲系冇层次嘅中场就系输噶啦，一定系嘅。咁但系个问题系。你令人睇到好撚嬲嘛？你俾我，你俾其他利物浦球迷會有藉口嘛？會 因為其中一點好緊要，其中一點好緊要嘅就係咧，連呢個 now 嗰班嘅所謂旁述啊，我即都聽咗幾耐下啦，聽咗幾個月啦，我從來有史以嚟我未聽過佢哋有一次係屌球證，佢哋嗰日竟然屌球證，真係好難得。 喂，佢屌都好搞笑， 因為屌球證嗰啲係何輝佢哋先屌嘅啫嘛，即係何輝啊、希榮教練啊，佢哋廣東台嗰集就追住球證係咁屌嘅，咁啊屌到俾啲觀眾咧寫信上嚟投訴佢哋，話佢哋成日屌球證，話佢哋做乜成日即係去批評個球證，你哋而家吹到英超咩？ 即係你哋可以去到去英超執法咩？你憑乜嘢去批判個球證？ 好易嘅啫， 即係咁樣嘅佢哋。 撚使睇嚟 嘅。咁但係連撈咧都嗰幾條咩嗰幾條撚屌咧，都開聲即係屌鳩韋比，就話韋比係好撚離譜咧。我就真係第一次聽。 唔係，因為嗰場波咧，我都想講就係話，即係韋比嗰種離譜嘅程度可以擺埋一邊唔討論㗎啦、嗯。因為世界盃決賽嘅時候。尼祖迪庄一脚踩落沙比阿朗素度冇牌嘅时候，我就知呢个球证永远出场系唔记得带牌嘅。 系， 咁佢迫于无奈之下唔俾唔到牌， 就冇带原来。 系啦、嗯，又或者其实可能即系对佢嚟讲，嗰张牌佢一出嘅话咧，即系佢要可能即或者会令好多人输钱啊。 O K， 唔系唔出奇啊！屌你，真系好捻奇怪，韦比今届未俾个红牌，未俾个十二码嘅，好捻可爱嘅。咁咪 keep 住咯， 佢又好撚怪嘅呢條撚樣真係，即係除咗佢係曼聯契仔， 我唔明咧有陣時啲嘢咧係塑造出嚟嘅，即係佢憑乜撚嘢話係即係最佳球證咧？ 靚仔 咯，喂佢同曼聯黐得咁近係嘛？嗱呢樣我就想講，啲人話佢轉咗會車路士冚家產啊，有幾可會係啊？佢反利啫嘛，佢根本就唔撚中意利物浦呢個第一，乜呢個真㗎？咁唔中意利物浦得兩個可能性嘅啫。即系唔好话两个，即系比较大嘅可能性，一系 佢系曼迷咯， 一系曼迷，一系奥华顿球迷咯。我估佢倾向相信佢系利物浦曼联球迷咯。咁琴晚点解唔做嘢咧？大佬，你睇到咁卵閪，点判俾你啊，阿哥？ 我真系 get 少少。 同埋你记住，反正都俾你屌咗咁多年，系嘛？要系时候即系扮下嘢，洗一洗 反下底噶嘛？ 喂，大佬，我帮手做鸠咗利物浦，你自己唔卵生性赢唔到关我卵事啊！我唔通阿史摩灵唔卵跳个 timing 跳唔啱，我罚佢红牌啊！ 嗱，嗰 块跌翻红牌唔得噶，大佬啊，佢做唔到嘢，乜即系冇办法做嘛？同埋你要记住，韦比即系今届吹咗曼联两场大波，一场对曼城，一场对热刺， 嗯， 两场波曼联都踢得閪嘅， 唔系净系呢两场閪嘅，系即系佢吹嘅特别閪啦， 唔系即 本身 你唔好講，同埋 話佢見到佢出，佢哋以為可以踢 high 啲都有得贏。 啊，係啦，唔撚慣。 咦？點知唔對路喎、啊？原來今場 你知賴咗嘢。 啊，朗尼都屌啊，朗尼賽後都屌。咁你點做嘢咁家產？唔 係 隊友嚟嘅咩？ 唔係，尋我覺得今日一開睇新聞嘅時候咧，見到莫耶斯走嚟鬧球證，我跟住佢會話呢個係一個咩醜聞？ 醜聞，醜聞，醜聞。 因為我心諗，不如你嘔翻曬你之前幾年啲冠軍出嚟先，我頂你個肺。 係啊，好撚無恥 嘅。唔係，又講下佢阿洛里斯啊，鏟埋去阿艾瑞利楊格嗰球波。你有冇睇啊？嗰球 有，嗰球有睇。 艾瑞利楊格跳得幾撚高啊？跳撚過人哋咁滯，點吹啊？你黐撚線，因為你唔好跳咁高。你跳咁更撚高做咩啫？跳撚到啊，洛里斯只腳係 high 到你只波波啫，大佬。 同埋咧有一樣嘢，大家一定要留意嘅。點解琴晚韋比唔明目張膽咁去幫曼聯啊？因為佢上場太撚過分，佢做撚過火咗啊嘛。乜全人類都屌佢，你諗下連、 啊、屌 連加利仔喺電視度都屌柒佢，連利加都屌柒佢。舒利亚又屌佢，喂，系冇人唔屌佢，有眼都会屌佢噶。你问庄臣友都屌佢嘅，即系冇眼嘅都会屌佢。你听到咩？你离谱嘛，大佬？喂，你喺咁嘅情况之下，佢有心理压力噶嘛？真系真嘅，你铺铺清。 所以缩啊缩， 缩 啊 缩咯，缩少少咯。同埋，琴晚嗰啲波咧，讲真，五五波咧，其实佢唔系真系全部吹晒俾热刺嘅，老老实实。 哇，我觉得真系。唔系好十二码嘅啫，嗰两球都系嗱，即系拉上杨家 以前嘅尺度，嗰球就一肯定系十二码嚟嘅，你一入禁区就十二码嚟噶啦，林家铲掂到对物都十二码。 同埋有个特点嘅，买到尾咧，输紧二比一咧，拱捻晒上去系咁攻啦，狂带个禁区度狂插咯，即系总之你掂捻到我都跌啦，唔好话我哋后面吹啲风埋嚟我都跌啦，即系梗系咁样，你俾十二码快啲俾上啊！你记唔记得艾瑞利杨家讲过咩啊？佢话啊嘛，俾十二码关我鸠事啊，插水就梗噶啦。 系啊，佢真系讲过。 即系你话你要俾啊，唔捻关我事啊。咁球证要俾唔通我咬佢，我话唔好啊。即系佢咁样啊嘛，咁咪屌鸠插啊冲入去。点知琴日即系左插右插，呢、這个瞓低，嗰、那个扑街，嗰、那个又跌低，咁啊结果冇俾啦。即系 我睇呢啲就韦比冇转会啦。总之我结论系韦比冇转会，因为佢系要做鸠利物浦，咁等曼联有机会冲上前四。咁你自己做唔捻掂，我上场又做得过火咗，咁你冇得逼我噶嘛？即系我卧底嘅身份系人人都知道，但我唔可以讲噶嘛。啱啱先， 即系同地下党员一样。 冇错，我就想讲呢样嘢啦。有曼迷咧就 PM， 成日都 PM 我嘅，屌柒我就话你有乜你嘅证据？韦比系即系曼联嘅卧底，系打四四二四。我话其实真系冇嘅，因为你讲证据，你讲实。質嘅證據咧，我冇嘅。有嘅話咧，我就上咗報紙頭條啦，我就揭發四四二四噶啦。 嗯， 即係我係咁同佢講，但係我都冇證據， 话呢一个咧，梁振英系地下党员，唔系咁你觉得佢系咪共产党员啦？吴家产咪真系咁啫嘛？ 唔系佢啲理论系咁噶啦， 我就冇证据话网民俾人收买咗咯。 嗯， 咁嗰啲冚家产又讲，我冇讲啊，嗰啲冚家产又讲，啱唔啱先啊？即系。你唔好咁啦，下下都讲到证据，佢哋就唔出嚟做大茶饭做世界啦。佢哋咪就係走嗰啲灰色地带，有眼睇㗎嘛大佬啊。嗱，总之韦比系冇转会佢车仔嘅，唔好戇鳩。OK， 即係真心讲 呢。唔紧要嘅，我觉得 OK 嘅。你中意话佢转去边度好，乜撚嘢你话即係四都好。唔紧要㗎，随便嚟，我哋受得起。最紧要你慢狗降班就得㗎啦。即系就够啦，你爬唔捻咗上嚟前四，我睇你下年点捻样收科。 啊，不过咁讲啦，今届车仔受惠于球证系多咗嘅， 多咗嘅，多咗嘅。 咁啊，但系我都讲啦，即系嗰种四四二胜，我一路个倾向个讲法都系，佢系一种即系既得利益集团，佢只系一种反应嘅啫，即系环环相扣嘅，就唔系话我过数俾球证咁捻肤浅嘅，而系嗰班即系费格逊的系嘅閪人咧。是要维系住费格逊系统是千秋难代，唔系千秋万代。 佢实难代啊佢。 系咪？即系佢系要咁样去做啫嘛？佢要维护住佢哋嗰就揾食嘅球探啦，揾食嘅赞助商啦，揾食嘅赌波集团啦，揾食嘅球员啦，同埋揾食嘅费格逊家族咯。 你有咩证据？ 咩啊？冇证据噶，我觉得系咪？大家觉得系？即系每日每个礼拜有一万人认同我。 唔好再问啦，含卵啦，有冇证据？ 咪咯，下集翻嚟再讲。 大家好，我是何故，你现在听的是 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电台。